伤痕累累。 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同一首歌歌会的单调重复引起了很多的厌倦和非议，过度的商业应用也让人心生失望。但也许正如歌中所唱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同一首歌留给我们的也不只是简单的回忆，还有更多的思考。好了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上黑鸭子组合版的同一首歌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，大地知道你心中的每一个角落，甜蜜的梦啊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。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秋天说要分开，